为625727反美共同斗争月，委内瑞拉反而孔州人民代表大会、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反而孔州卡里鲁巴纳市委和法国朝鲜友好协会近日分别举行了集会和讲演会。